北俄政府已经否认有关指责。在同立陶宛领袖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冯德莱恩强调欧盟与北约联手应对很重要。斯托尔滕贝格再度呼吁俄罗斯减少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并且警告一旦俄罗斯动用武力将会面对后果。北约外长今个星期将会在拉脱维亚召开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出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7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3，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3点，系跌4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67美元，卖出1794.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啦，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泽山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彩云。龙尾排翻去彩虹村嘅，重复多次啦。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泽山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清水湾道啦，彩虹村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青龙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青龙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亚皆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红桥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而家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二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就车多，龙尾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高热量高糖分，仲会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港区人大政协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是今届立法会新增的界别。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希望怎样成为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沟通桥梁呢？ 11月29日星期一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这个界别的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怎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 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29日，由非洲南部八个地区抵港香港居民需入住检疫中心七日，再到酒店完成余下检疫。 罗志光建议买终身年金，保障长寿带来额外财政风险。 澳门司警拘捕11人涉非法赌博，姓周转路等移交检察院。 欧洲多国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以色列封关14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2021年11月29日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咧呢个最新嘅变种病毒株啊 ，Omicron 喺非洲南部爆发之后咧，咁啊见到喺欧洲嘅唔同地方，包括喺比利时啊、英国啦、荷兰等等咧，都系相继见到开始有人咧系确诊嘅。咁其中话喺荷兰咧，就有13名嘅南非旅客咧系确诊感染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嘅。澳洲亦都出现，话有两名在南非入境的旅客啦，都是有验出这个 Omicron 的病毒株的。不同地方有不同措施，其中在以色列就是在出现个案之后就是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封锁边境的国家，不给啲旅客入境啦。咁另外香港方面就是个做法就是禁止非港人，非港人就是从非洲南部八个国家，包括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等等是飞来香港的。他们是来香港的。另外呢，这些地区的港人又怎样呢？就是要回到来香港头七日要到竹篙湾检疫，之后就是去到酒店检疫14日的。现在这个做法或这个措施究竟够不够呢？对于防范现在这个新冠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因为见到都说那个传染性是大一点的，现在这个做法，香港的做法你又怎么看呢？ 1872311 的。电话旁边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聊聊，有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雪昌，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许雪昌，教授刚才就讲到这个 Omicron 的变种病毒株，现在就评为一个是最高级别，世卫讲的最高级别的叫值得关切的变异株个级别的。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那个传染力和杀伤力啊、症状等等有什么不同呢？跟过往的未变得那么厉害的病毒株。 其实这方面呢就未有详细的分析的，因为那些个案呢全部在南非那些国家那里。咁點解要將佢提早升咗個級別呢？就因為佢嗰、那個變化太大，即係佢個刺突蛋白有成30多个基因突變，刺突蛋白周邊嘅地方都有成10多个突變。咁呢啲咁大量嘅突變呢，係就算 Delta 都冇咁多嘅。咁所以而家係會擔心呢，就係佢個攻擊力可能會係勁啲，甚至乎可能對疫苗個功效係會有打折扣。咁详细分析呢，就要等世卫将南非嗰啲而家有差唔多近百个个案啦，你要睇晒啲数据先至计到佢究竟，譬如嗰、那个潜伏期有几耐啊，佢一个个案可以传几多人啊。咁另外亦都要做啲其他嘅体外嘅抗体中和抗体测试，即係譬如你用啲康复者嘅血清啊，又或者接种咗疫苗嘅人士嘅血清，在体外究竟用什么分量才可以中和到这个新的病毒，就跟个原始病毒和其他变种病毒做一个比较。咁暂时这方面的数据其实未有的。 因为就这么看，通常说譬如啲变异的地方是大多啲的话，即是说它可能即是容易避到，即是疫苗都未必可以咁容易拦到它啦，咁它的传染性是大啲，一般好像是这样想的嘛。但个杀伤力来讲暂时是不是都很难评估到，从它那个变异的地方来看。 冇錯，因為而家都未夠數據去做睇到。如果香港呢兩個個案咧，就佢哋兩位都打咗伏必泰，兩位都淨係喉嚨痛，就似乎冇啲咩嘅其他嘅併發症。咁但係香港你得兩個個案就好難話推斷到啦。咁所以始終都係要等南非 將嗰邊嗰啲個案咧做一個全面分析，先至可以睇得清楚啲。 嗯，有冇啲咩原因可以同大家解釋下點解佢呢個病毒株係特別多一個嘅突變嘅情況咧，比 Delta 係更加多嘅咧？咁有冇咩原因嘅？ 通常呢啲變種個案咧，就係喺啲個案多嘅國家，佢爆發多咧，就有個壓力令到嗰個病毒係會變種。即係譬如最早期英國出咗個 Alpha， 當時英國爆得好犀利嘅。你有大量個案咧，佢自然嗰個變種機會又高啲咯。咁之後就南非就出個 Beta， 印度亦都有個Delta， 巴西亦都有個 Gamma。即係通常係當時係大型爆發緊嘅時候咧，反而嗰個病毒係容易啲，係更加會有一個基因轉變。 嗱，而家就即係話打咗疫苗都未必可以攔得住或者防到呢一種病毒啦。咁究竟即係打咗疫苗喺對呢個病毒方面，同冇打疫苗嘅人嚟講，個分別有幾大咧？喺防禦嗰方面又 嗱，如果你計翻個常規咧，就唔係話完全冇幫助嘅。即係就算 Delta 都好犀利啦，未變種佢嗰個保護率嘅有 95%。咁但係即使話去到 Delta 嗰個品種已經變咗種。佢嗰個保護率都仍然有啲地方話有88%，有啲地方又低少少，即係佢唔會完全冇效。而家問題就係佢對呢個新呢個 Omicron 究竟跌咗幾多保護率？而家我哋係未知。 嗯，有冇即係 唔會完全冇效？ 即係好多暫時好多資訊都未必知，譬如就咁傳染力啊，好多都未知啊，究竟個潛伏期啊，有好多都未知。但可唔可以話，即係對於某一啲嘅特定人士，譬如一啲長期病患者或者長者嚟講，如果感染咗個併發症，都會比過往係危險嚴重。呢啲資訊係咪都暫時未有咧？ 暫時係未有。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個常規都係啱嘅。如果你係啲譬如免疫系統失調嘅人士、長者啊、長期病患者。佢哋感染到呢啲新型冠狀病毒咧，事實上佢個情況係可以嚴重好多，有併發症啊，死亡風險都係會高啲。 嗯，頭先講到咧，唔同地方嗰啲唔同嘅做法啦，因應呢個 Omicron 嘅病毒株嘅出現，咁見到香港啦，就連續兩日係收緊措施嘅。首先就係一啲非港人，就係唔俾佢哋從非洲南部頭先提過其中一啲嘅國家啦，而家有八個啦嚟香港啦。咁另外如果係港人嘅話咧，翻到嚟香港頭七日都要先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度檢疫嘅，咁跟住先要再去酒店檢疫到14日嘅。呢個做法你覺得夠唔夠嚴啊？ 呢個都係加強咗嗰、那個保護㗎啦，因為始終就應該呢個病毒個都有翻咁上下啦，唔會低得過 Delta， 因為你睇到佢而家好多國家都開始發現到，好多國家都即刻即係某程度落咗閘。咁香港嚟講咧，就係、是、佢要係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先可以翻嚟啦，佢仲要打咗針啦。咁嚟到嘅時候咧，就用咗頭七天用咗竹篙灣，咁我覺得好過用酒店嘅。因為始終竹篙灣嗰邊咧就空氣流通啲嘅，咁你要幫佢攞樣本嘅時候咧，對嗰啲工作人員嘅風險都係低好多啦。嚇，同埋之前咧，衛生署都分析過近期入境嗰啲500多個案，咁基本上頭七天咧，佢係揾到92% 嗰啲陽性個案嘅，即係話第一個禮拜其實風險最高嘅。咁所以如果你第一個禮拜之後你先至同佢轉翻去酒店咧，咁相對就好過完全喺酒店嗰度做。 嗯，但轉嘅過程有冇可能有一啲風險？同埋有啲人有啲講法，比如話直情21日都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啦。咁呢個係咪更加好咧？ 咁呢個視乎嗰啲房間夠唔夠咯。如果房間夠嘅，可以考慮嘅，你用曬竹篙灣。咁、但係就呢啲又技術上嘅嘢咧，我就唔係太清楚。咁但係起碼頭七天咧，個風險係最高嘅，因為睇翻。即係近期嗰啲分析嗰啲數字咧，就係、是、頭七天你92% 陽性嗰啲都係已經出現咗嘅。 因為咧，我想比較翻，而家就話即係採取一個最嚴格嘅防疫措施啦。見到政府都話，但係睇翻六月嗰陣 Delta 嘅病毒叫肆虐嗰個期間咧，見到就話禁止英國民航客機著陸香港啦，亦都話逗留過嗰個地區超過兩個鐘頭嘅人士咧。唔可以係即係上飛機啦，嚟到香港啦咁。而家相比之下，係咪冇咁嚴咧？使唔使做到話，即係無論港人又好，非港人又好，總之你過去一段日子，譬如20多日係逗留過非洲嗰幾個國家嘅，或者有爆發到呢一個 Omicron 嘅地方嘅國家嘅，喺嗰度逗留過都唔可以翻嚟香港，使唔使做到咁咧？而家 嗱，咁我相信政府都係睇緊世衞 跟住嗰幾個禮拜嗰啲數據嘅啫。你而家純粹就因為佢嗰個病毒嗰個表面組織變化太大，每個地方都會做一啲收緊嘅措施。咁如果你細微分析咗佢真係嗰、那個一再個傳播率係認真高更加高嘅，到時我相信政府可能會再做調整。咁而家嚟講，你淨係限咗香港身份證持有人翻嚟，其實個數量已經極少嘅。 OK。 我都怀疑航空公司会唔会特登为几个人开一班机翻嚟添？ OK。整体嚟讲，你觉得今次呢个 Omicron 嘅出现啦，或者香港已经有一啲嘅输入个案啦，系你觉得对于同内地通关个影响有几大？ 最紧要咧就系呢啲个案冇流入香港社区引起爆发，咁就唔会影响嗰个通关。咁所以嗰个外防输入真系要做得好小心。 所以暂时就算呢一个阶段睇都唔会影响到我哋嚟紧即系继续通关嗰个嘅进程系嘛？ 冇错，因为呢两个个案都系喺酒店检疫期间发现，之后已经送咗入医院。咁到现时为止都睇唔到佢有即系散咗出社区啊，引起爆发嗰个机会。 OK， 另外我想问啦，而家针对呢个 Omicron 系咪有啲疫苗嘅研发紧噶啦？以你了解嗰个嘅程度啊，去到边度啊？同埋，如果系研发到一啲新嘅即系针对呢个 Omicron 嘅疫苗，香港系咪可以尽快又打嘅咧？又影唔影响而家打紧第三针咧？因为通常打完之后要隔一轮先至再打另一针噶嘛，系咯。 嗱，啲新变种病毒咧，耐唔耐就会有嘅。咁通常嗰啲疫苗厂佢会观察住咯。如果真系好快就广泛咁样流行咧，佢就會即時就做一個配對啦嘛。咁你都聽到嗰、那個核酸疫苗廠，佢哋都話可以100日之內做到嘛。咁我相信嗰啲廠一定係密切留意緊呢啲呢個新嘅變種病毒，究竟佢嗰、那個傳播性有幾犀利？如果真係變咗個主流咧，佢好快一定係針對呢、這、一個。病毒嚟製造疫苗嘅。 香港嚟講咧，如果一有呢、這、一個即叫加強或者有呢個針對 Omicron 嘅版本，係咪應該即刻要引入啊，或者點？ 衛生署佢有一組嘅人士咧，係同嗰啲疫苗廠有經常有接洽嘅，所以呢方面就大家唔使擔心。咁現時嚟講咧，反而我哋係應該要推高嗰個本地嗰個接種率，尤其是嗰啲高危群組，我哋個接種率都係唔理想。免疫系統失調嘅人士，我哋香港係打咗三分一。咁另外嗰啲長者咧，你講緊70-79%係兩針都係42%，而80以上嘅兩針大約係16%。咁咁低嘅接種率咧，如果萬一真係有個案流咗入社區，引起一個第五波咧，呢類人士咧就個嚴重程度會好犀利，死亡風險又亦都會好高。 因應呢個 Omicron 嘅病毒株嘅出現咧，使唔使即更加要諗啊？係咪而家叫做完成接種疫苗嗰個定義就唔係淨係兩針，再多啲係咪應該係一個時機去諗，定係冇乜需要咧？都呢、這個 嗱，其實你講緊完成接種咧，譬如如果用科興咧，就係、是、其實就要三針先算係完成接種。呢個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做噶。咁但係如果你係復必泰咧，就你。始终你都要打第三针嘅，即系我哋优先就俾咗科兴嗰啲接种人士打第三针先。咁但系其他以前打咗伏必泰咧，你始终随住时间佢都会慢慢跌啊嘛。咁所以始终都系要全部人都系要打第三针，先至系容易啲将嗰啲疫情系受控。咁你如果睇翻以色列系一个最好例子啦，佢曾经呢个第四波系好严峻，佢一推咗第三针打咗40%人头咧，第四波就即刻受控啦。咁而家新加坡都同一樣，佢哋好快就兩針已經過曬70%嘅，咁但係亦都係以色列一開關咁最高峰就去到一日5000+個案，咁佢近期亦都係好努力咁推第三針啦，而家打咗我相信接近20%人頭，咁而家你睇緊最近嘅數字，佢都係跌到得翻大約1700+一日，而嗰啲個案咧係98%都係冇症狀或者係極度輕微，整體死亡率係0.2%。所以始终一个地方如果你个接种率高，再加埋推埋第三针咧，咁相对嚟讲咧，那个疫情就更加会容易啲系会控制。 所以我就话咯，即系伏必泰，即系头先都话始终都要打第三针啦。但系系咪一个硬性指明系一个叫做完成接种疫苗嘅定义咧？有埋第三针嘅伏必泰先至系咧。 伏必泰嚟讲，两针就系一个完成一个第一阶段， 咁但係隨住時間，你之後咪要再補一針、第三針。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因為近日咧就見到，譬如聶德權局長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都話，政府將研究一個叫疫苗護照，係或者擴大呢個嘅疫苗氣泡。咁有啲即係報章都引述消息咧，就話考慮咧進入一啲餐飲處所啊、表列處所咧嘅人士咧，最少要打一針先可以入到去啦。咁除非你有啲健康理由係打唔到針，就可以例外嘅。點睇呢一個嘅措施作為一個即係鼓勵打針嘅措施咧？ 呢、這個都是大勢所趨的、如果你看回其他地方爆發得犀利的，以色列就已經行了這個疫苗護照了，即使是澳洲和絕大部分歐洲國家其實已經是在做這方面的，都是有這個要求的。香港來說，你真的要用盡方法呢，是要提升那個接種率，這個疫苗護照是其中一個方法、 對於長 大勢所趨的、 即是長者現在就相對是低一點的打針，這個方法對於即鼓勵長者去打針那個做到的機會有多大呢，或者個空間可以提升到多少 呢？相信會有的，因為始終如果你有這個要求的話，長者都喜歡出去喝茶，有些戶內 的消遣、如果這是有要求，他就真的要打了針才可以入場的，我相信有不少人都會配合的。 但点点睇整体呢一个用一个即系进入公众场所作为一个鼓励打针嘅措施咧，系咪合适咧？无论针对唔同人士都好， 呢个系面对一个病毒大流行咧，你就是要用尽所有嘅可行方法。咁刚才我都提过，你以色列、新加坡同埋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已经做紧啦。咁香港唔系一个唯一一个地方系唔可以做嘅，应该要做，因为如果你仍然維持那些高危組別長者或者那些免疫系統失調的人士的接種率這麼低呢，只要有一個個案流入香港社區引起一個很大的第五波呢，這班人就是很高危的。如果看醫管局數字呢，80歲以上感染了新冠，現在未講緊 Omicron， 以往那些數字四位會死一位的，如果80歲以上70至79大約是 8% 死亡率。所以我相信如果你是想跟外界通关跟外界接轨，始终这些高危组别我们都是要想尽方法来提升那个接种率。 即是现在跟外地又好内地又好通关，可能那个关键就是长者的接种率太低。 内地反而就大家问题不大的，因为香港没本地个案一段长时间。如果你广东省它也是稳定的，所以你说如果说通关可能你通了广东省先就没问题的。但是當你跟海外接軌，你自然有病毒流入香港的風險就大增了。你有病毒在海外流入香港，亦都影響你跟內地通關的。所以你這些你一定要做定啲預防功夫呢，就是將本地的接種率盡量提升，特別是要覆蓋到那些高危組別。 OK， 好，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許樹昌咧就係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嚟嘅，唔係許樹昌就係政府專家顧問嚟嘅，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嚟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想揾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同我哋傾嘅。早晨。 早晨， 梁振华，点解同你揾你倾咧？就是、因为头先都提到啦，即系而家话或者会考虑会扩大呢个嘅疫苗气泡啦。咁其中见到一啲嘅报道都话喺可能啊考虑喺所有嘅餐饮处所嗰度咧，就系要最少打一针啊，即系包括一啲食客咁样，除非佢有健康理由先可以例外嘅。你自己点睇？你自己作为你有份都经营一啲嘅餐厅啊、酒楼等等噶嘛，系咪啊？ 即係而家一般咧，我哋嗰個接種率咧，即係如果適合年齡嘅接種率咧，我哋依度70% 以上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樂觀嘅數字。咁但係你話年長嘅長者咧，就個接種率咧都係大約得30% 到嘅啫。咁呢個數字咧，就亦都即係大家政府講話唔理想啊。咁年长嘅长者咧，喺接种方面咧，佢大家都有好多顾虑喺度啦，亦都好多年轻嘅即系后一辈咧，系即系惊自己嘅家长啊打咗有咩事发生啊咩成啊，咁样咧就系比较担心些少嘅。你话去到一个嗰、那个疫苗嗰个护照咧，即系话要立例咧，即系去到饮茶，咁啊年长嘅长者咧。都是一定要有針紙咧， 入得去咧，咁變咗咧，我哋業界咧就好憂慮啊！呢樣嘢 有冇問過業界或者做個諮詢咁樣類似？ 佢而家未有同我哋業界諮詢，即係放風啫，放風啫嚟啫。 你哋自己業內咧有冇傾過呀？ 我哋業內即係佢冇諮詢我哋，我哋都有傾過下，但係咧即係都冇話點樣實質。咁上一次咧話而家由九月呢個十二月九號開始咧，要用呢個安心出行咧。先至入得呢個食肆啦，咁咧我哋咧上一次政府同我哋諮詢我哋啊，同我哋開會咧，我哋係贊成嘅呢一樣嘢，因為冇涉及到佢話喂安心出行啫，冇涉到我要打針啊，我有一個危險性喺度啊，咁我哋係會贊成嘅啊。但係你話如果去到我要打針咧，即係俾人入得食肆咧，即係我覺得咧。有一個我哋業界有一個憂慮喺度咧，我哋嘅生意額咧係真係會下跌20%-30% 嘅。 Okay. 因為首先一家人，我即係譬如而家我哋行 D 餐可以坐12個啊，佢起嚟10個人入嚟，有長者入到嚟冇打針，或者有細路仔。 O K. 佢而家你個年齡。 梁振華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一傾啊，因為講到即係如果食肆真係要打針先入去嘅話，你又點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寻日有人怀疑因为涉及私家车嘅问题争执，并且打交，其中一人送院之后不治，案件改列为误杀案。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近7点，两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兆康站对开争执。其后打交，警员接报到场，其中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另外分别57和58岁一男一女被警方扣留调查，他们亦都报称受伤送院。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蔓延至多国，至少13名从南非抵达荷兰的旅客受到感染。兩班客機上個星期五從南非抵達阿姆斯特丹，大約600名乘客之中，61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荷蘭衛生部門話，調查工作仍然未結束，可能會發現更多 Omicron 病例。丹麥在2名來自南非的旅客身上驗出這種變種病毒。澳洲亦都出現2宗個案，兩人從非洲南部抵達悉尼。以色列宣布禁止外國人入境，是首個因應 Omicron 封鎖邊境的國家。世衛組織說，暫時仍然不清楚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與其他變種新冠病毒相比是不是更具傳染力，或者會不會導致病情更加嚴重。世衛在聲明說，初步數據顯示南非的住院率上升，可能是由於整體感染人數增加，而不是特定感染 Omicron 的結果。不過，聲明重申，初步證據表明這種變種病毒導致再次感染的風險可能更高。世衛表示，目前沒有資料顯示與 Omicron 相關的症狀與其他變種病毒引發的症狀有不同。世衛正是與技術專家合作，了解這個變異株對現時抗疫措施包括疫苗的潛在影響。法國要求英國在打擊泛運人口的組織上提供更多協助。法國與德國、比利時和荷蘭的官員在法國北部港口加萊召開會議，討論應對偷渡問題。歐盟機構亦都派代表出席。由於爭拗，法國取消邀請英國出席。一艘偷渡船今個月24日從法國出發，試圖穿越英倫海峽前往英國，途中沉沒，導致27人死亡。達爾馬寧在會後說，要與英國合作打擊泛運人口的組織，法國需要情報。 但是法国警方提出的要求不是经常有回应。另外，欧盟边境管理局将会由星期三起调派一架飞机协助打击偷渡问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98， 日元 113.78，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275， 人民币 6.394，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552 点，跌19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90.21 美元，卖出 1791.26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朝早持续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两宗嘅交通意外呢都系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係一带呢仲系好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扫管窟。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上返去屯门公路呢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咁但係一带呢仲系好挤塞，车龙系接近扫管窟。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上回去屯门公路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仪龙别墅对出。旧清水湾道去回西贡方向近月扎山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旧清水湾道入回去西贡近月扎山道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龙盘苑，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大坑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出去弥敦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嗰段咧就车多，车龙排翻去朗天路近住榕园路桥底。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内容，以宋运辉、雷东宝、杨秦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网上有廉政公署重要提示，提醒大家唔好直公开活动煽惑其他人唔投票或者投无效票。 喺网上煽惑选民投白票、废票嘅行为都可能犯法。 冇错啊，公开活动包括系向公众讲话、印刷、播放记录带，仲有透过动作、穿戴衣物等俾公众睇到嘅行径，或者向公众分发任何材料都算系噶。 一经定罪，可被罚款20万同监禁3年噶。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1月29日，由非洲南部八个地区抵港香港居民需入住检疫中心七日，再到酒店完成余下检疫。 罗志光建议买终身年金，保障长寿带来额外财政风险。 澳门司警拘捕11人涉非法赌博，圣州主脑等移交检察院。 欧洲多国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以色列封关14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跟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刚才跟大家讲到，政府就说研究这个疫苗护照，或者会扩大这个疫苗气泡。因为之前有些报道都讲到，就说会考虑是咪要求所有咧進入一個餐飲處所啦，或者一啲表列處所嘅人啦，即包括一啲食客等等咧，最少要打針咧。表列處所包括一啲健身室啊、戲院啊、博物館啊、主題公園等等啦。咁根據報道所講，呢、這個就係明報之前嘅報道啊，就話政府消息人士話咧，希望盡快推出上述嘅措施啦，去提升嗰個接種率啦，尤其係長者，希望做到長者要飲早茶、見孫仔就要打針，有咁嘅講法嘅喺明報嘅報道嗰度。咁啊之後咧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電台的時候都回應到，也都講到衛生部門正是探討有關的方向。也都提到之前專家袁國勇也都提過疫苗護照的建議，就說政府是探討這個議題，稍後會交代的。你又怎麼看？如果是真的擴大一些的疫苗的氣泡，講到去入餐飲處所餐廳是要先打針的，你又怎麼看？18723111 18723111。繼續跟梁振華傾。梁振華就是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早晨。 早晨。 梁振華，剛才跟你傾了一陣，你都說即覺得如果真的要食客打針，那個影響是在這裡的。我想知道你們現在，譬如以你的餐廳去計，是不是大部分一些的酒樓都是長者客多，還有是不是都主要是早市的長者客會多一點，還是怎樣 呢？早上呢，我們每一在一個舊區的酒家或者同埋啲屋村嗰啲酒樓朝頭早由11點前咧，由朝頭早開門啊，至到11點前咧，大部分我哋嘅顧客咧都係超過60歲以上嘅，或者去到65歲以上嘅，咁變咗咧就政府咧依次話想話要一個疫苗氣泡啊，同埋護照咧推出咧，要65歲以上嘅。即係啲長者咧，要打咗65歲以上長者打咗針咧，先係准入食肆咧。對我哋而家經營緊咧，我哋係有一個憂慮喺度。 嗯，不過而家都係消息啦。你覺得對個生意有幾大影響咧？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一啲長者要打咗針先入到去餐廳食嘢，入到酒樓食嘢咁樣。 如果我哋 少幾多咧？會可能 嘅生意咧，起碼都跌30%噶，20-30%噶，起碼。 這個是對一些舊式酒樓來計嘛，是嗎？還是全 部因為對我們的舊村、舊村的地方啦，還有屋村的地方啦，還有比較一般來市區啊，或者例如深水埗那些地方啊，或者觀塘的地方啊，黃大仙的地方呢，是一個100%的影響的。 嗯，剛才你說跌三成那些即長者客啦，叫做是通常都是早市還是午市晚市都會有影響，還是你覺得他們根本是不同時段都會出現的，所以這個的跌了30%呢，都是平均在不同時段出現還是怎 樣？你最嚴重的影響呢，就是一個朝頭早啦，肯定那個早市呢個影響最大啦。 嗯， 你說去到晚市啊，同埋晏晝呢，如果在星期六日啊假期呢，我哋亦都係好多後生嘅返到譬如屋村啊，同老豆老母去出嚟飲茶。咁但係而家變咗呢，佢哋出嚟夜晚食飯啊咁樣。如果變咗呢，就呢啲生意呢肯定都冇埋㗎啦。即係佢一家人出嚟，阿爸冇打針，阿媽冇打針，咁又唔會得食飯啦，唯有喺屋企住囉，係咪？咁呢一個對我哋有影響啦。 例如啊，喂阿爸阿媽生日啊，即係就擺翻一兩圍慶祝啊，咁呢啲生意都冇賣啦，都已經。 嗯。 所以對我哋嘅生意咧，我哋係業界咧，而家都係憂慮緊一個措施啊。 嗯。即係可能驚連帶成家都唔嚟咁，但係可能會有啲嘅豁免，而家都未知。如果真係有豁免，又個生意係咪影響曬啲咧？又？ 如果佢有豁免啊，即係譬如例如好似呢、這個我哋收到啊，或者政府未公布啊，喺九號嗰度咧，即係話實施呢、這個。安心出行咧，佢就應該65歲以上就可以填紙仔啊，15歲以下咧有家長陪同之下咧就係豁免啊。咁如果行翻呢一個措施咧，我哋都係就係贊成嘅。咁、對我哋嘅影響咧，可以收窄翻就好細咯。呢、這個就是。 但如果純粹只係健康理由先至話豁免，就唔係全部長者65歲或者以上豁免，呢、這、一個就未必幫到太多，定係點？ 係呢、這個幫唔到啦，因為。健康嘅佢本身豁免佢有健康有問題啊，或者佢行動不便，佢都唔會再出嚟呢個社會走動，就個成數就比較少啲咯。 即、就整體嚟講，你覺得啲食客會唔會為咗即係有得飲茶而去打針？呢、這、一個作為誘因，你覺得會唔會令到佢哋真係決定去打針咧？又 我諗每一個誘因都有嘅，但係咧即係個呢個誘因，我諗少數啲咯，即係冇話。喂，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即係請夥計咁樣，喂，你要我哋行 D 餐喎，啲夥計一定要打兩針，超過14日先翻咗工咯。咁變咗佢係一個做嘢同一個去消費係兩回事啊嘛。消費我可以唔去啊嘛，做嘢我一定要做啊嘛。咁啊變咗咧，就係呢兩個係個誘因唔係咁大咯。 嗯如果剛才你講到話有些客人真的可能要打針先入到去酒樓咁樣，都會流失咗啦。你哋有冇啲咩策略去轉型啊，或者做多啲外賣，定係覺得佢哋會直接流失咗，去咗翻屋企食，或者去專做外賣嗰啲食肆就未必翻嚟即係酒樓幫襯喎。就算做咗外賣都，定係點？有冇啲咩策略咧？呢、這個有 依、這個嗱，我講過咧，我酒樓轉型咧，依、這個就冇得話就一個老人家嘅、大家你都知道啦，大家你都知道啦，即系佢话朝头早嚟翻嚟外买外卖，亦都要行落嚟。边架外卖始终买翻去咧，即系嗰个食法同喺酒楼一盅两件啊，大家一齐落嚟倾偈啊，系两回事噶嘛。你翻去对住埲墙嚟食粒虾饺，同喺酒楼大家嘻哈食粒虾饺系两回事。大家呢个系兴趣，同埋每一日咧，即系大家见到啲老朋友啊、老友记啊，系好开心噶嘛。 明嘅，即系喺酒楼，即系成班朋友可能一起倾下偈、聚下咁样。咁我成个食法都唔系净系为咗食嘢，同外卖有啲唔同嘅。唔该晒阿梁振华，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振华咧就系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嚟嘅，同我哋讲到而家有啲嘅报道引述消息话，政府系咪谂紧可能包括喺一啲餐厅咧都会有一个要求，就系要起码打咗一针啊嘅人士先可以系入去食嘢咧。咁不过有啲例外嘅，就话即系健康理由打唔到针咧就可以系例外嘅。点睇有报道引述消息话咁做咧？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 系你好，请讲。 我系长者嚟嘅，我就唔赞成你咁样强迫性我哋打，因为咧我哋好知道你两种药嗰个风险系非常之高，对我哋长者，嗰个长者都有三高噶啦，有血压高啊，咁样各样嘢啦，咁即系一打咧就分分钟就即刻归西噶啦。好似嗰個科興嗰、那個打咗科興嗰個63歲嗰個長者，打咗佢又唔認數，又走數，又唔賠，有殺冇賠，佢又話佢之前有病，個個差得99%都有病㗎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好積極建設性資助下呢個袁國勇教授嗰種用個鼻吸嗰種疫苗啊？你等一等嗰種咧？我覺得咧，我就一定義無反顧配合，因為你個入侵性咧，始終係一個傷害性好大嘅。 即係你個關鍵就係擔心入侵性，就唔係擔心本身疫苗。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嗰個障礙，因為你睇到嗰啲過去打針嗰啲歷史噶嘛，係咪啊？咁打針嘅歷史係唔 work 噶嘛？同埋嗰個抗體咧跌得好犀利，咁啊打咗又打，打咗又打，喂，我哋長者嗰啲肉真係好亂嘅咋，即係 但唔打可能仲危險喎，會唔會啊？同埋 唔打咧，嗱， 以過去兩年的歷史完全冇危險，香港、 嗯、 香港人非常之自律，同埋戴好口罩、洗好手，已經係過去歷史啊！嗱，你唔好講咩啦，又話翻咩爆發咩爆發，但問題我哋做好自己本分，就全部係 OK，、 嗯、 全部 OK。所以你咁樣，如果你香港政府唔係一個民選嘅政府，唔係一個認受性嘅政府， 嗯、 你咁樣做。是一个弱佬的行为、 嗯、但你有没有看 呢，是没有人支持你的。 黄生有没有看过，即譬如、医生都评估自己是不是身体适合，有没有做这些、 啊、 这样就放心一点呢？ 我不需要的了、嗯、因为医生个个都是讲他那些话、 嗯 啊、完全是打得打得，但是呢一讲赔呢就走数、啊、因为好毫无诚信，是吗？将我这条命教飞、 okay. 啊、好像饮茶那样剥夺了的，我们不是、四五个集中啦，今日去甲，听日去乙，后日去丙，冇办法噶，呢、這个冇办法，一定你逼人哋躺平嘅，你有冇搞错？所以佢谂法好合计咯。 OK， 好，唔该晒黄生，咁佢都系唔支持话而家有消息话啦，即系讲到要入去餐厅咧要打针呢一个嘅做法嘅，咁佢自己都有啲唔同嘅忧虑等等嘅，呢、這个黄生嘅睇法嚟嘅。咁啊，讲到呢一个嘅消息啦，另外其实之前咧政府都系要求啦，就话即系进入一啲政府嘅场所啦，就用安心出行啦。咁另外九号起咧都话进入餐厅啊等等啊或者表列处所咧都系要用到安心出行嘅，咁都想问一位嘉宾，而家呢个嘅情况，咁啊电话旁边有朱敏健，朱敏健就系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主席嚟嘅，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朱敏健，我都想问一下，因为呢一个嘅做法咧，都引起一啲嘅人士，尤其是一啲譬如一啲视障人士咧，讲紧佢哋用呢个安心出行咧，佢哋有提出过一啲嘅疑难喺度嘅，咁而家你哋有冇收过一啲嘅投诉或者查询，反映佢哋唔同人士啦，唔一定视障人士嘅，用安心出行嗰度系有一啲嘅困难喺度嘅咧，有冇话嚟自乜啲群组多啲嘅咧？ 都有嘅，近呢大概一两个礼拜咧，都收到主要是一些殘疾人士的團體代表啦，或者是一些關注老年人福利的團體的代表呢，都有寫信啊、電郵啊咁樣呢，是表達他們對使用安心出行對一些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那個困難的程度的意見。咁我們都剛剛在過去的禮拜五呢，是將這些意見呢匯集，就是寫了信給政府呢，是請他們都注意一下，在處理這些推出未來的防疫措施的時候呢，可能是多些再考慮這些困難，和試圖去看看有沒有些措施呢是可以解決這些困難，那令大家都可以方便一些。 嗯，在你們的角色來說，是不是都是只能夠做這一步，或者你們怎樣看他們提到的一些困難？ 當然我們在一些方向上面呢，我們都覺得是有可以提一些意見的空間，那我們都有提了一些小小的意見的。那舉個例就說，譬如有些殘疾人士呢，特別是視障人士呢，就覺得他們就算填紙仔，或者他們的手機就算有安心出行那個程式，但是因為他們都在如果沒有人幫助的情況之下，他們都沒辦法知道去到那個地方那個二維碼的位置在哪裡，所以也有困難的。在填紙仔方面呢，就覺得說他們雖然可以是豁免人士那一卡是可以剔，但是他們就覺得分得太細，就要他們剔殘疾人士那卡呢，就覺得有些就覺得說個私隱就比較是不必要地泄露多咗咁樣啦。咁但我哋撇開個法律問題唔睇呢，譬如我覺得呢一點呢都可以有些少改進嘅空間，就反正一個人如果佢係屬於四種唔同嘅界別三種啦，12歲以下65歲以上或者殘疾人士，佢都係豁免㗎啦。咁倒不如就一卡，就然之後列咗呢三種喺度，咁變咗佢剔過一卡，就唔需要特別話三種的其中一種咁樣咧，咁咧反正如果將來係發覺有虛假虛報嘅時候咧，佢剔咗個格都係虛報啦咁樣，咁會唔會咁樣就可以達到一個目的，大家都比較覺得係容易啲接受咧咁？咁至於話如果係有啲人根本係冇手機，或者個覺得用安心出行個程式係用唔到嘅喺手機上邊，咁又可唔可以係喺一啲其他隨身佩戴嘅物件？ 譬如個個人都會佩戴手錶啦，大多數人啦，咁甚至乎話身份證，咁較早前亦都有社會人士提過八達通啊，咁喺呢啲咁嘅咁嘅物件上面嚟到安裝安心出行，又有冇可能呢？咁但係當然我哋唔係一個技術上面嘅執行部門啦，而我覺得呢啲呢係都應該係前線人員呢係對啲市民係多加解說，或者假以時日真係開發咗呢啲新嘅使用嘅方式呢，咁應該對件事情都會好有幫助嘅。 嗯，我想知呢，從即係喺殘疾歧視條例嗰度呢，頭先提到一啲視障人士都提到，譬如用唔到安心出行啦，可能或者就算填紙都有啲實際上嘅困難啦，咁算唔算係殘疾歧視條例入面呢即係講到話間接歧視嗰度，即係大家都係同樣施行一個條件啦。但係呢一個嘅條件可能對某一啲人咧係不利嘅咁樣，會唔會係跌入呢個範疇啊？即係佢哋有一啲豁免嘅，其實可以填紙，但係實際上填唔到，會唔會落呢個做法咧？ 冇錯，喺條文方面咧，阿蕭樂文你解釋都係正確嘅，佢係會跌咗落去呢啲條文嘅考慮嘅範圍。但係咧，由於佢係推出嚟呢一類嘅措施咧，係保障公眾健康嘅措施，所以佢亦都受到殘疾歧視條例第61條嗰、那個管制，就係話咧，如果呢啲措施嘅目的係保障公眾健康嘅話咧，咁只要呢啲措施係合理而有必須嘅咧，咁佢就即使會造成一個不公平嘅待遇咧，亦都唔會違反殘疾歧視條例嘅。咁所以個關鍵嘅字眼都係究竟呢啲措施係唔係合理而必須嘅咧？呢、這個就係嗰個關鍵。 咁、okay. 另一類頭先就講咗豁免年齡啦，譬如12歲以下、65歲或以上，同埋啲殘疾人士啦。但頭先提到一類就可能因為冇智能電話，可能係一啲經濟原因冇嘅。呢一類又涉唔涉及任何嘅歧視咧？又 呢一類咧，就如果係因為經濟原因冇手機而做唔到咧，就唔屬於現行嘅四條反歧視條例入邊嘅範圍。所以我哋覺得係唔好由法律嗰個方面去睇啦，但係雖則如此，亦都唔等於話呢啲人士嗰個困難呢我哋係唔需要考慮嘅。咁我覺得就係話都應該考慮下開發一啲手機以外嘅用品，係啲市民可以隨身攜帶而又可以做得到呢個目的嘅呢，咁就應該會比較理想。 头先就讲緊安心出行啦，就係、是、首先就係话喺政府处所嗰度入去要用啦，咁嚟緊下个月9号呢都话去入去啲餐饮处所嗰度呢都係要用安心出行嘅。咁不过呢好多传媒都有问到，究竟係咪即係都有一啲嘅豁免人士，好似头先咁讲，就係、是、12岁以下、65岁或以上，或者残疾人士等等呢。咁见到食卫局个回复都係话一如以往就考虑即係社会上唔同人士嘅需要啦，喺订立呢啲措施嗰阵好似就冇讲到好明究竟边啲人有豁免嘅。你觉得有冇需要讲清楚啲呢、這个位置？ 我觉得佢喺政府会喺推出嚟嘅时候应该都会讲嘅。咁喺目前可能都仲係在考虑不同嘅选项当中都唔定。不过呢个呢我个人嘅猜测啫。 OK。另外呢，头先我哋较早前都同其他嘉宾都讨论到啦，就係话研究緊推出一个疫苗护照，或者即係有啲报章引述消息入去食肆可能都要先打针先入到去嘅。咁去区分一啲有冇打针嘅人啦。点睇呢个做法，有冇可能出现一啲歧視情況咧？ 其實嗰個道理都會係同剛才所講一樣，就係話呢一類嘅措施係會唔會受到殘疾歧視條例第61條嗰、那個豁免，就話即使造成不公平嘅待遇都唔會違例咧？咁主要就係睇話呢啲疫苗氣泡啊、疫苗護照啊，佢本身嗰個配套同埋佢推行嘅細節係唔係合理而必須啦。咁我估如果喺必須方面咧，由於嗰個防疫嗰個環境目前都係相當嚴峻咧，就係、是、比較容易達到嘅。咁合理方面咧，就真係要好睇佢能唔能夠照顧到一啲唔同背景嘅弱勢社群嘅特別需要。咁照顧方面咧，我覺得除咗話嗰個設施本身要能夠有一個合理嘅遷就性之外咧，執行人員對於呢啲弱勢社群受影響嘅人士嗰個解說，或者一啲所謂推銷呢一個措施嘅技巧咧，呢個亦都係好緊要嘅。 而家佢根據個消息啦，都係講話政府容許有一啲有健康理由而豁免嘅疫苗護照。你覺得呢一度有冇需要再清楚啲？因為講緊譬如健康理由，可能有啲人係短暫，譬如懷孕咁樣，佢可能未必想打咁。呢啲係咪需要可能要講清楚啲，令到即係可能嗰個差別對待冇咁嚴重咧？ 我覺得最好就當然可以係分門別類咁講清楚啦。當然喺實際環境下，健康嘅理由可能嗰個範圍係會廣闊嘅，但係我都同意，譬如話究竟懷孕嘅婦女係唔係可以受到豁免呢？呢一方面或者可以政府可以講得特別清楚啲都得嘅。咁呢個亦都會相信會受到市民嘅歡迎嘅。如果能夠可以講得清楚啲嘅話。 如果推呢個措施，可能都要平衡到，因為啲人嘅權利可能有影響嘛，譬如入去有啲處所咁咯，係咪淨係健康理由作為豁免就夠咧？需唔需要再闊啲咧？你覺得？ 我覺得譬如現行話健康理由啦，或者佢本身係殘疾人士，使用呢啲措施係有個真正嘅困難啦，或者12歲以下、65歲以上。咁佢本身亦都體會到呢啲人士嘅嗰個困難咧，咁呢啲都係會合理嘅。但係如果極端啲，你話會唔會話我唔鍾意打就需要攞得呢個豁免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又唔屬於一個合理嘅理由去抗拒啦。 Okay. 因為始終疫情嚟講係影響全香港每一個人，就唔可以用個人嗰個喜惡嚟到做一個決定嘅因素。 好，唔該曬朱敏健，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朱敏健就係平機會主席嚟嘅。 而家主持节目嘅系汪永熙同刘国华。 先睇明报报道，来势汹汹嘅新冠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喺非洲南部爆发之后，至寻日已经喺非洲、亚洲、欧洲、大洋洲现踪影。喺欧洲，继比利时、英国之后，荷兰、丹麦、德国、意大利、捷克相继失守。以色列出现个案之后，成为全球首个全面封锁边境的国家。以色列总理班纳特前日发表声明说，会用反恐电话追踪监控系统，追踪 Omicron 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英国前日首次出现 Omicron 病例之后，首相约翰逊宣布将会要求所有抵达英国的旅客需要隔离，直到他们能够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为止。明报报道。 文汇报的报道就提到，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吴尊友指出，在疫苗免疫上，新变异病毒株 Omicron 逃避免疫打击的能力增强，疫苗可能仍然有效，但会打折扣。不过研究表明，打了加强针的接种者可以显著提高抗体滴度，能够预防包括来自变异病毒株的感染。在反折扣的策略上，人人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人人需要打加强针，只要有疫情，甚至最好每隔3至5个月打一次加强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亦都表示，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危害性下结论为时尚早。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会计师工会将会在下个星期四举行周年大会，兼选出新一届会长，任期剩翻大约2个礼拜嘅现任会长郑中正话，本届最具挑战嘅工作系要处理港府提出嘅新一轮会计监管制度改革。佢提到，工会短期工作除了要确保权力顺利转移至财务汇报局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化解因为监管改革所带来的会员流失危机。郑中正透露，正同政府以及财会局研究相关附属法例的内容和过渡工作。他表示，同财会局就过渡安排没有太大分歧，预料出年下半年可以完成权力移交。他又期望新一届的会计界立法会议员不要以政治凌驾专业。信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屯门轻铁月台发生推人落路轨事件。昨天下午4点几，一名女子进入大兴北站，行经月台期间，突然间遭一名黑衣男子大力推落路轨，女子堕轨受伤。警员接报到场之后，翻查闭路电视缉凶，并且在即晚7点几成功拘捕疑凶。警方表示，有人被捕后承认因为赌马输钱而随机找人发泄，疑凶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他有精神病紊乱症状记录。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昨日说，近年社会出现种种歪风，令部分年轻一辈受影响而耽于日落，误信失实资讯而走歪路等，加上近期兴起的躺平主义，令他感到痛心和忧虑，因此需要加强价值观教育。 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去年九月向教育局提交方向性的建议，当中包括优先推行价值观教育。课程发展议会的价值观教育常务委员会将会短期内公布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试行版，给学校采用，以更整全和有系统感加强推展价值观教育。东方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北角天后庙道再度有野猪闯入市区觅食，扰攘近四个钟头后被麻醉枪击晕，需要人道毁灭。另外，前晚香港仔田湾村年近70岁的外卖速递员被野猪咬伤，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认为野猪习性改变，无论伤人与否，亦都对市民构成危险。渔护署署长梁兆辉指，正研究扩大禁卫区范围，尽快将修订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新型的 Omicron 变种病毒扩散速度极快，通过受感染旅客从其他国家传播杀入本港的机会不低，特区政府需要密切监察变种病毒疫情发展，及时调整各地人士来港的入境政策，将外防输入工作做到滴水水不漏。社评话，有关部门需要加紧同内地沟通对接，确保防疫通关两不误。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被视为最强新冠变种病毒的 Omicron 亚洲首宗在香港爆发，不少外国包括英国率先对香港落闸，不过特区政府继续好客，反应慢，只是对非洲南部八国收紧入境条件，对已经爆出新变种的德意澳等国家仍然照旧宽松，未列入高风险地区。政论质疑，咁同开门招毒有乜嘢分别？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嘅社论话， Omicron 病毒消息传出，上个星期五重创股市。社论指，新变种病毒势必推动各国加强限聚措施，严控旅客入境，重挫经济，而且都会加剧供应链嘅短缺，港口挤塞，农产品涨价压力更大。各国央行又因为要压制通胀，已经部署甚或开始加息，令环球经济雪上加霜。星岛社论。 明报社评，国际油价去年到而家大起大落，美国提出释放国家储备以压抑油价，得到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响应，但关键要看几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国开会决定。社评说，美国要求别国合作，但在其他方面就处处刁难，这种国际合作的态度中国不可能答应，其他国家亦不可能无条件捧场。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宗坏车同埋一宗交通意外噶，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喺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第三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喺太古城。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沿线路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吐露港公路入上水方向，近住沿线路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就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在海丰园。英皇道上返东区走廊龙尾就在健康东街。另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加龙村。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就在浪翠园二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车龙就在御龙山。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白石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 金融服务界的选民都是交易所参与者和金银业贸易场的团体成员。 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有什么建议推动香港金融科技和大湾区发展呢？ 11月29号星期一下午5: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金融服务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2021年11月29日，由非洲南部八个地区抵港香港居民需入住检疫中心七日，再到酒店完成余下检疫。 罗志光建议买终身年金，保障长寿带来额外财政风险。 澳门司警拘捕11人涉非法赌博，圣州主脑等移交检察院。 欧洲多国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以色列封关14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这个变种病毒 Omicron 的最新发展，香港都有一些的新的措施。刚才讲到就是说禁止非港人是从非洲南部八个国家来香港，包括津巴布韦等等的。另外一些的港人来自非洲南部这八个国家回到来的话，回到香港的话，就必须要去到竹篙湾检疫中心那里做七日的检疫安排。期间每日都要做病毒的检测，医护人员会监察他的健康狀況啦。咁七日之後喺檢疫中心嘅之後咧，就會係去到佢哋已經訂咗嘅檢疫酒店嗰度咧，係完成埋餘下嘅強制檢疫要求。咁期間咧喺第九啦、十二啦、十六啦、十九號咧都要做一個嘅檢測嘅。咁啊，並且要喺抵港第26日啦，去到社區檢測中心咧係接受強制檢測嘅。而家就係香港呢個做法，咁啊針對呢個 Omicron 嘅做法。咁而其實咧早前香港有兩宗嘅輸入個案咧，都係驗出係帶有 Omicron 嘅變異病毒株嘅。你又點睇呢一個嘅變異病毒株嘅出現啦？喺香港咁，同埋頭先啦都講到就話即係有啲報道引述到啦，會唔會研究緊之後喺一啲嘅食肆要進入嘅話咧，都要先打針咧？你又點睇呢一個嘅報道引述嘅消息咧？咁18723111繼續同大家傾。電話旁邊咧就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点睇呢个 Omicron 啦？话而家嗰个系属于最高级别嗰个 VOC， 即系值得关切的变异株啊，世卫列咗呢个级别嘅。你觉得系咪即系情况非常之严重先系咁啊？ 其实你睇翻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同埋喺欧洲嘅疾控中心咧，佢哋对嗰个病毒嘅风险评估咧，都系属于高或者系最高风险威胁嘅类别啦。主要原因咧，就系嗰个病毒咧就有好多嘅位置咧出現咗轉變，咁呢啲嘅轉變咧就比較集中咧就喺佢嗰個 S 蛋白嗰度啦。咁如果睇翻個 S 蛋白咧，就佢嗰啲轉變嘅位置咁啦，咁就預期咧，咁佢喺幾方面會有個潛在嘅風險啊，帶嚟一啲影響啦。咁其中最關注咧，就係佢對接種咗疫苗咧，就可能嗰個疫苗嘅成效咧，會打一個好大嘅折扣。咁其實你睇翻個對疫苗成效嘅影響啦，咁而家全球廣泛流行緊嘅 Delta 變種病毒咧，其實個影響都係大嘅。咁如果你係睇翻佢喺 Omicron 呢個病毒嗰啲嘅變異啊，咁預期咧，佢可能對嗰個疫苗成效嘅影響咧，就嚟得會更加大。如果嗰個影響係大咧，咁就會發生咩事咧？咁當然就接種咗疫苗就未必可以有效預防到感染啦。咁但係就傳播嗰度咧，就未必可以攔截得到啦。咁其中最擔心咧，就係你特別如果係喺 有一啲接種完之後免疫反應比較差嘅人士咧，就會唔會重症嗰方面嘅成效咧，就都會有一個明顯嘅下降啦。咁呢個最主要嘅擔心。咁我估計就佢哋喺翻嗰個變種分析嘅時候咧，對疫苗嘅影響咧，就其中一個最主要嘅考慮因素咧，就將佢列做最高風險級別嘅變種病毒。 嗯，但所以就咁講，而家有打針同冇打針，對付應對呢一個 Omicron 嚟講，係有冇好大嘅分別咧？但係定係其實打咗針都因為預防唔到，所以作用不大咧？ 嗱，你唔可以咁樣講嘅，因為始終個疫苗咧，就佢係有一定嘅成效。咁其實你就算退一步啊，咁疫苗佢如果係預防重症，咁有一半成效咁啊，咁其實咧就已經可以咧就幫到好多人。咁佢而家其實世界各地咧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香港亦都有呢個問題啦，就有一定比例高風險嘅人士咧，就佢因為一啲錯誤資訊嘅接收咧，就佢唔願意接種疫苗啦。咁同埋接種疫苗咧，咁其實本身咧就係最有效預防嘅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話一個安全嘅疫苗，咁你喺一個合適嘅時間表裏面接種咧，咁係可以提供到個保障嘅。咁如果就住呢啲變種疫苗啦，咁其實世界各地主要呢啲疫苗嘅生產商，咁其實佢係有能力咧可以生產新一代嘅疫苗嘅。咁但係生產呢新一代嘅疫苗咧，咁佢可能會有一個滯後啦。咁個滯後嘅時間可能係講緊三個月，甚至乎咧就到半年啦。譬如你睇翻以 Delta 變種病毒為例咁啊，咁佢由最早喺印度出現，咁就喺印度廣泛爆發啦。咁跟住就成個世界咧就都出現一個 Delta 變種大流行嘅情況啦。咁你到今天咧就都仲未曾咧就審批到有一個針對 Delta 變種病毒嘅疫苗。咁如果就住嗰、那個核酸疫苗 Delta 變種病毒呢啲嘅臨床研究啦，咁可能就喺下個月會公布都唔定。咁但係就個滯後係其中一個要處理嘅問題咯。咁所以你有呢、這個Omicron 新嘅變種病毒出現咧，咁如果佢真係最終需要針對佢，就去製造一個變種病毒嘅疫苗啊。咁就要部署咧，就喺個針對性嘅第二代疫苗出現之前咧，就嗰三個月到六個月咧，就你嗰啲嘅措施咧，應該要係要有效咧，就防止到佢咧，就好似 Delta 變種病毒咁樣喺全球大流行咯。咁所以要吸收翻咧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經驗啦。咁如果你係由得佢好似 Delta 變種病毒咁樣廣泛全球爆發咧，咁嗰個影響就會好大好大，咁同埋咧，亦都會有好多人因為咁樣咧就而染病死亡。 嗯，即係總之研究針對 Omicron 嘅即係特別設計呢一個疫苗都要啲時間啦，先提到滯後啦。但係起碼而家打針，起碼防重症等等咧，都係有幫助嘅等。咁我就想另外問啦，而家針對呢個 Omicron， 政府有啲措施收緊咗，先提到話啲非港人嘅措施有啲針對港人，就先頭七日要去竹篙灣檢疫中心嗰度做檢疫嘅等等，呢一啲做法夠唔夠咧？又？ 那個措施本身呢，其實就政府佢冇出嚟比較詳細解釋呢點解要用一個咁奇怪嘅安排。咁其實你睇返呢，就喺非洲南面嗰八個國家，咁我估計呢就嗰度嚟香港客運嘅航班呢就唔係咁多。咁如果你係嚟自嗰度入境嘅叫香港人啦，咁如果非香港人就唔准入境啦。咁涉及香港人嘅數目，如果你預期本身係唔多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你冇需要將呢啲接受檢疫嘅人士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就轉嚟轉去，因為你轉嚟轉去本身咧呢個你涉及好多行程嘅安排啦，咁亦都對嗰啲檢疫人士本身嚟講咧，未必咧就係咁妥當。咁你喺嗰、那個轉換個檢疫地點嘅時候咧，咁佢就又要預約嗰個檢疫酒店啦。咁亦都喺檢疫酒店裏面咧，就而家仲係有一啲漏洞，未曾完全堵塞嘅。咁所以你呢啲叫屬於最高風險接受檢疫嘅人士咧，就七日之後咧就去轉去檢疫酒店，本身呢個安排咧，我覺得唔係一個最完善嘅安排。咁其實就 你如果是決定了21日檢疫的，就全部在竹篙灣完成。 嗯，不可能有些考慮就是個容量問題，這個都不知道，他要再解釋。 人數不多嘛，你正個情況正正就好像就、你有其他高風險的人士，你其實自從去年年初有疫情以來咁啊，咁你就喺武漢就包機有香港人翻嚟香港嘅，你就去呢啲檢疫中心。咁同樣咧，就你而家係有香港人嚟自呢啲可能感染一個高風險變種病毒嘅人士，你咪全部喺呢啲政府嘅檢疫措施裏邊完成。 嗯，另外頭先都提到呢、這個就係講一啲港人翻到嚟之後有一個檢疫啦。咁啊，針對非港人就話唔准喺即係非洲南部八個國家嚟啦。淨係針對非港人又夠唔夠咧？而家因為同過往 Delta 病毒嗰陣，我哋去應對嗰個措施又係咪都係類似係咁樣咧？ 嗱，呢個係個力度嘅問題啦。如果你睇翻而家香港就主要用緊兩個風險評估啦，就 A 類同埋 B 類啦。咁 A 類嗰度嘅國家咧，就計埋新加入嗰啲非洲嘅國家咧，而家就有32個地方啦。咁嗰度你基本上咧，除非有一啲特別嘅豁免或者安排，咁都係只容許咧就香港人就翻嚟入境嘅。咁同埋有一個疫苗接種嘅要求啦。咁我相信政府可能咧就佢想咧就因為都已經接種咗疫苗，就對預防重症有一定嘅成效啦。咁亦都係有21日閉環式嘅檢疫啦。咁佢就唔想完全咧就都唔俾香港人翻嚟。咁就所以咧就用而家 A 類嗰個安排咧，就唔係好似舊年就香港未曾有疫苗可以接種嘅時候咧，英國出現下一塊變種病毒咧，就完全禁止任何人，包括香港人咧，就喺英國翻嚟香港。 今次 Omicron 呢個嘅出現，會唔會你預期都可能影響緊而家香港同內地傾通關個問題？ 嗱，我相信有一定嘅影響嘅，因為咧你睇到政府同內地嗰個傾談啦，咁雖然你具備條件同內地小通關，有條件通關咁啊，咁但係似乎就住有一啲問題咧，就雙方未曾有共識啦。咁當中我估計咧最大嘅障礙咧就係、涉及嗰啲機組人員嗰個豁免。咁你始終如果就住啲機組人員，咁其實你諗翻機組人員，咁如果佢係就算喺南非嗰啲地方咁啊，有高風險。咁你照而家香港個豁免安排咁啊，咁佢翻嚟落機，如果陰性檢測，佢都係俾佢直接入社區翻去屋企裏邊咧，就自行監測。咁呢個咧就正正係內地嗰方面咧就最唔放心嘅地方，因為你入咗去社區，咁就如果一旦係喺社區裏邊有傳播，咁跟住落嚟咧就會有個滯口啊嘛。咁如果你係每日就同翻香港免檢疫通關，咁你有成1000人咁樣可以不上或者係喺內地嚟香港免檢疫嘅話，咁啊，咁呢個嘅風險咧，佢係擔心。咁特別你香港喺內地咧，就近呢兩個月咧，就其實佢都留意到，你只需要有一宗兩宗呢啲酒樓嘅個案啦，咁短時間咧已經可以10個省、20個省咧廣泛咁樣傳播。咁所以內地咧就對於呢啲豁免檢疫，就病毒有機會走入社區咧，個戒心咧一定係好大。 今次呢、這個Omicron 嘅出現啦，咁我見到都有啲非洲聯盟嘅官員批評咧，其實話一啲已發展國家咧係冇公平咁樣去分享嗰啲嘅疫苗咧，話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就話而家好多非洲政府都係靠一個機制，就叫做新冠疫苗全球獲取機制啦，咁就係攞到疫苗嘅。咁但係當中其中譬如就係印度就曾經停過5個月一啲疫苗出口啦，令到啲非洲嘅疫苗短缺嘅咁。是不是其實因為疫苗在某些國家或者地方短缺而導致病毒大流行啦，所以令到一些病毒變種到最後又可能影響整個全球其他的地方，看不看都是一個這樣的現象，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其實應該是不是針對一些沒有疫苗或少疫苗的國家再做多一些事情呢？ 暫時就看不到有一些流行病學的 證據咧，就去支持呢個說法。咁當然嗰個疫苗分配唔公平咧，咁呢個問題確實係存在嘅。嗱，你睇翻喺南非個疫情啦，咁而家 Omicron 嗰個確認咗嘅病毒嘅分布咧，其實大部分都集中喺南非呢個國家。咁南非咧，佢就喺之前咧有三波嘅疫情啦，咁佢而家。在南非最早發現 Omicron 的變種病毒，其實它發現的背景的時候，在南非那個的疫情大致上是平穩的，不是屬於一個高水平的。它只是就當 Omicron 的病毒出現了之後，它過去那三個星期就那個確診的個案就才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就的飆升。咁所以佢嘅出現咧，似乎就唔係話喺南非嗰度咧，嗰、那個疫情好廣泛爆發嘅時候，就人多感染咧而出現。咁你睇翻佢喺個 S 蛋白有咁多嘅變異啊，咁照我哋對呢、這個病毒變種嘅理解啦，咁比較大機會咧，可能涉及就有一宗或者零星幾宗。就喺一啲免疫力低嘅人士，譬如艾滋病啊，或者佢係做咗有一啲器官移植，咁佢原先咧係冇接種疫苗，咁咧就長時間咧就喺嗰個人士嗰度感染，咁佢個病毒量高啦，咁喺個感染人士嗰度，咁再加埋咧就佢持續喺嗰個人士感染一段長嘅時間，咁佢先至有機會咧就同嗰個感染者就適應咧，就衍生有呢啲咁多嘅變異病毒發生咯。咁所以如果你話要避免呢啲發生咧，其實主要咧就是你要針對翻呢啲最高危人士咧，就點樣加強個風險管理咧，減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機會。 而家都話頭先提到話研究緊有冇針對呢個 Omicron 嘅一啲疫苗啦，特別係針對佢嘅咁。如果有嘅話，香港係咪應該要即刻安排打咧？ 你而家香港已經沿用緊嗰兩種嘅疫苗啦，咁兩種對於預防重症都係有一定成效嘅。咁佢研發為一個滯後啦，咁你滯後咗就到有疫苗生產到出嚟，如果係有針對性第二劑嘅疫苗咁啊，咁香港未必會係喺短時間之內咧可以攞到嗰個供應。咁所以如果你話就算有呢啲針對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啊，咁你計埋嗰個滯後，咁香港可能咧就由而家計起，比較大機會你半年之內咧就都唔會有呢啲針對嘅疫苗。咁所以香港我哋實務啲嚟睇咧，就係點樣去做好而家咧加強疫苗接種嗰個嘅工作咯。咁包括未接種嘅人士咧，就經一啲措施鼓勵佢接種。咁需要接種第三針嘅咧，亦都係鼓勵佢接種。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同我哋講到呢個 Omicron 啦，而家喺好多嘅地方都有出現到。你有冇關心呢個情況咧？184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卫列新变种病毒 Omicron 为需要关注级别，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 ，Omicron 有32个基因突变，担心攻击力更强，令到疫苗功效打折扣。他指現時仍然未有 Omicron 的詳細數據，包括潛伏期、傳播性等，但強調疫苗不會完全無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本港兩宗涉及 Omicron 的個案都已經接種復必泰疫苗，只有喉嚨痛，未有其他病徵。對於從非洲南部八個國家的港人回港之後，頭七日需要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然後再到酒店檢疫14日。許樹昌話：以往的數據顯示，頭七日發現超過90%的陽性個案，所以頭七日的風險最高。而竹篙灣檢疫中心的空氣較流通，對採集樣本的工作人員風險較低。許樹昌話：現時香港的 Omicron 個案沒有流入社區，相信不會影響通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晚抵達湖北武漢，今日起至到星期三在當地進行訪問行程。林鄭月娥朝早先拜訪港資的武漢亞森總醫院，期間將會致辭，亦都會參觀醫院設備以及與醫護人員會面，之後將會到訪一間智能車企業參觀。林鄭月娥下午將會拜會湖北省領導，之後緊接出席粵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期間將會發表講話和簽署備忘錄。隨行的特區官員包括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屯門昨日有人懷疑因為涉及私家車的問題爭執並且是打交，其中一人送院之後不治，案件改列為誤殺案。警方說事發在昨晚近七點，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兆康站對開爭執，其後打交，警員接報到場，其中一名男子昏迷，送院之後證實死亡。另外分別57和58歲一男一女被警方扣留調查，他們亦都報稱受傷送院。世衛組織說暫時仍然不清楚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與其他變種新冠病毒相比是不是更具傳染力，或者會不會導致病情更加嚴重。世衛在聲明說，初步數據顯示南非的住院率上升，可能是由於整體感染人數增加，而不是特定感染 Omicron 的結果。不過聲明重申，初步證據表明這種變種病毒導致再次感染的風險可能更高。世衛表示，目前沒有資料顯示與 Omicron 相關的症狀與其他變種病毒引發的症狀有不同，世衛正是同技術專家合作，了解呢個變異株對現時抗疫措施，包括疫苗嘅潛在影響。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晚上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天晴乾燥，聽日天氣轉涼，本週中後期朝早持續清涼。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0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13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4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2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243.8，跌19.8；腾讯控股469.2，升5.8。阿里巴巴131.9，升2.8；药明生物108元，升4.6；银河娱乐43.5，跌2.65；斯摩尔国际49.3，升3毫；快手88.6，跌1.4；盈富基金24.14，跌1.2；友邦保险84.6，冇升跌。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9，日元113.5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5，人民幣6.388，英磅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541点，跌210点。港金報16,685元，跌1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2.6美元，賣出1,794.0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沿线路嗰条支路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大埔滘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沿线路嗰条支路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大埔滘。咁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一分钟啫，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泰安楼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第三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冇耐，车龙排到去泰安楼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仍然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嗰段咧仲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会喺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1月29日，由非洲南部8个地区抵港香港居民，需入住检疫中心7日。再到酒店完成余下检疫。 罗志光建议买终身年金，保障长寿带来额外财政风险。 澳门司警拘捕11人涉非法赌博，圣州转澳等移交检察院。 欧洲多国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以色列封关14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啊！頭先咧就同大家講到有關於 Omicron 呢一個嘅變種病毒株啦，另外都提到有報章引述消息啊，喺明報早前就講到咧，就係話政府係正研究擴大疫苗氣泡嘅可行性，考慮要求咧入去一啲餐飲處所啊、表列處所嘅人咧最少要打針啦。咁啊，包括食肆、健身室、戲院、美容院啦、啲體育處所啊、派對房間等等，咁啊，如果因為一啲健康理由打唔到針咧，就可以例外嘅，有咁嘅情況。嗱，而家食肆嚟講咧，最嚴咧就係 D 類食肆啦。咁佢哋嘅顧客如果要坐12人一台嘅話咧，就有2/3嘅人係打咗一針嘅。咁如果真係再嚴格啲啦，全部人入去食肆等等咧，都係要打一針嘅話，你又點睇18723呢？18723呢？呢個都係報章嘅消息嚟嘅。有鄭先生打上嚟，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 是请 讲。咁我有两点想讲啦。咁我可能大家都听过，小学听过个寓言故仔北风同埋呢个太阳故仔。咁强迫其实就个效果有机会反效果囉。即係你言语都有讲啦，强扭的瓜不甜。咁会有我怕会有咩有两点啦，有个反效果。第一点就係、是、其实因为而家嗰啲老人家，如果其实佢唔接种的话咧，其实佢系有好多考虑噶嘛。而家已经隔咗咁耐，因为其实如果系初头唔接种，可能佢有啲唔清楚。但系而家隔咗咁耐，其实都有好多数据啦。其实佢可能考虑嘅点系唔同嘅。咁我觉得有机会，你如果咁样有少少用人质威胁咁样咧，话佢哋饮茶见唔到孙仔咁样啦，有机会可能令嗰扎老人家好烦。咁我惊就算你谷到个疫苗嗰度少少，即系个接种率，但系个后遗症会好大咯。到时会唔会广泛地对有批人对疫苗系？ 超反感呢？咁對成個社會嘅公共衛生嘅健康，我覺得係唔理想噶。咁而且亦有我記得以前大學咧有個統計調查咧，咪睇下市民對政府嗰、那個滿意程度或者反感程度嘅。咁普遍嚟講咧，喺年青啊、中年啊，甚至個高學歷咧，普遍嚟講個對個政府嘅好感都係唔高嘅。咁係老人家或者低學歷嗰扎咧，對政府嗰個好感係高少少嘅，即係個滿意程度或者支持度。咁如果政府如果推呢個針對老人家咧，會唔會變咗成扎老人家好對政府反感？咁咪變咗成個社會對個情緒對政府有個瀰漫泛嘅反感，或者甚至反政府？咁我絕對一個唔理想嘅情況。 但如果考慮要即係提升個接種率，呢、這個會唔會都係一個比較有效或者最後手段？ 我諗提升到好多㗎，而且你好多規避方法，你譬如咁你租個 party room， 大家叫到會，咁係咪都仍然聚到呢？供唔到嘅呢啲夾硬嘢，即係我所以第二點我就有一個比較好嘅提議，睇下可能有冇可行性方法啦。咁因為而家政府咧咪喺度推緊嗰個基層醫療啊、家庭醫生咁啊，有個咩康健中心嗰啲嘅睇新聞嗰啲，即 係 做落係啦，嗰啲開咗好多。咁會唔會政府投入更多嘅資源落去？比如咁樣啦，佢可能同啲老人家的話，咁加強佢可能每個都俾佢配對個家庭醫生，等佢最緊要唔係老人家聽，係揾埋佢個信任嘅家屬。大家一齊去聽，咁慢慢逐個你咁樣溝通咗，你唔係其實唔係而家打疫苗嘅問題，你可以直情搞埋成個健康嘅問題，一個預防性嘅健康問題。咁我覺得會對成個社會會有更大嘅效益咯。 Okay. 因為係啊，隔硬的話，就算好短期俾你谷到少少嗰個接種率多少少啦，但係個後遺症我覺得會非常大咯。 OK， 唔該曬鄭生，佢都係覺得唔會用一個硬性嘅手法去處理嘅咁。仲有陳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 系，请讲。 我想问咧，点解咧？马会啲唔使用安心出行，同埋嗰个投票就唔使我安心出行咧？点解啲街市要用安心出行咧？ 嗯，即系你都系 个社会咁唔公平咧？ 嗯，即系呢段时间用安心出行去一啲政府处所，系咪都影响你去嗰度啊？定系影响你买餸啊？定系点样啊？ 是啊，买餸咩都唔方便，同埋咧唔得公平啊！点解有啲要，有啲唔要咧？ 嗯，咁但你有冇话转咗去第二啲地方度买餸啊？呢段时间或者有冇啲？ 系啊系啊，你问下林郑月娥系咪要公平啲啊？ 嗯 ，OK， 即系考虑就系公平嘅问题。仲有吕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系早晨。 系，请讲。 主持系，我想讲下咧，其实港人都系好自律嘅。咁、其实依家好多输入个案啦，其实都系。都是打了針都中招的，咁其實政府真的要在個出入口嗰度咧把關把得好啲。咁我自己其實是護老者嚟嘅，咁、我覺得政府就唔好硬推嗰、那個疫苗氣泡咯。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個難處嘅。雖然話啊，好多人打咗好似冇事，咁其實我好多嘅朋友啊，或者屋企人嘅同事咧，即係唔打咗唔死都一分散噶，即係有排搞嘅，真係。 真的有啲咁嘅確實例子喺身邊，定係 其實佢哋係真噶，即係有啲譬如打完第二日心絞痛啊，或者個面個三叉神經痛咗幾個月啊，或者有啲打咗第七日就血栓啦，要通波仔啦，第二日暈低又有啦，即係總之其實真係有呢啲事情發生嘅、 有冇情報啊？呢啲個案據你所知？ 其實好多都自己搞掂就算噶啦，點、okay, 會再去報咁多佢？讲真咧，如果你就算讲都冇用，就算死咗都话唔关事，何况呢啲咁嘅事，系咪先？咁所以我想话咧，如果真系要想好想通关嗰啲咧，咁咪喺嗰个位嗰度咧，即系做足一啲嘅要求，点样去通关，就唔好硬推，同埋唔好为咗一部分嘅人嘅利益咧，又牺牲另外一部分人嘅选择权。其实评基会其实都有讲，其实好多嘢都系要讲平衡嘅，即系互让互谅咯。 嗯 啊，最后我想讲咧，其实人就真系需要反思一下，即系会唔会系严重破坏咗一啲嘅生态环境啊，各样嘢咧？唔系话不停去咁样去打疫苗去预防个疫症，而系点样可以预防个疫症咧？唔好再去咁样打疫苗。 O、okay, K， 好，唔该晒啊，吕小姐，佢话佢系一个护老者嚟嘅，佢又观察到一啲长者担心嘅情况。仲有黄生，早晨， 系早晨， 系，请讲， 系。咁佢而家冇講啲豁免咧，即係好簡單。做東我以往都會同啲老人家細路仔一家大細出去 book 台，而家咁樣變咗，我都唔敢去 book。 咁另外聖誕節啲自助餐咧，有時帶小朋友去食聖誕大餐啊咁樣。咁我係咪要買多部手機俾個小朋友？因為你話要入嗰啲處所嘛。咁其實咧，我唔知係咪政府想希望選舉嗰啲咧，尋日福利界你哋前日啊，即係你哋福利界嗰、那個。都有人講，係咪想啲議員出嚟炒興咗佢先講咧？真 嘅， 因為要點講咧？你係影響緊農曆年新年，即係好簡單，遲啲有演唱會啊嗰啲咁。咁係咪所有都要咧？你一早講定先、啊，如果唔係到時買咗飛，到時冇得退嘅喎啲飛。而家又話實名制啊嘛。咁變咗嚟講，影響成個聖誕新年農曆年都係一路即係飲食界表演界。你如果唔講，真係我希望啲議員咧競選咧，即係十二十九號之前，大家幫手講下啦。 Okay. 因為點講，我哋想消費都冇得消費。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仲有何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誒，早晨。 係，請講。 係誒，我哋講下我都贊成係打三十四市嘅。 嗯。 不過就係執行嗰方面唔知執都行得到喎，即係我見頭見到嗰啲咧。即係做街坊生意嗰啲茶餐廳、食水間嗰啲咧，好多而家話要都安心出行，寫紙仔同埋攤碟咧，好多食客熟嗰啲三樣都冇做，就咁行入去。有啲熟嘅，譬如咧啲老細同埋叫嚿揸車係咪啊？咁叫坐叫入去嘅，即係我覺得 即係都冇特別有個人去查嗰啲客有冇掃到噶嘛。 通常係啲即係都做街坊四間高級大間嗰啲就唔敢包啊，即係啲細細間嗰啲咧喺舊區嗰啲。啲餐廳仔嗰啲做熟客街坊生意嗰啲，三樣嘢好都冇做到，要行入去，好多都係咁，所以執行嗰方面咧要係咩攞咁多個漏洞喺度啦。雖然話喺四間嘅街坊餐廳仔嘅，如果執行唔到都會有個漏洞喺度嘅啦， 係 咯。 頭先講你話打針喎，你就係支持嘅，即係入食肆打針。 我都贊成係打針可以進入食肆嘅，我都贊成啊。 嗯，會唔會有需要有啲豁免定係點諗啊？嗰、那個計劃如果做嘅話？ 咁啲整体或者啲专家去嘅研究咯，就我赞成呢个嘅构思咯。 OK， 好啊，唔该晒何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咁啊，头先都讲到呢一个都系报章引述消息。咁啊，如果餐饮处所政府就话即系政府考虑咧，系咪要求所有入去餐饮处所啊、表列处所呢啲嘅食客啊、人士啊，都系要打至少一针咧？咁样啲健康理由就可以唔使打啦。咁样有个咁嘅例外情况嘅。如果真系做嘅话，你有点睇？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今年六月，我在中国内地的网页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真理和责》，作者署名敏敏郡主。这篇文章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介绍德国哲学家雅思培。 责门的意思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你们要进责门，因为引向灭亡。那个门是宽阔的，路是大的，入去的人亦都多。引向永生，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少的，找到的人亦都少。雅思培生于1883年，1969年去世，德国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基督教存在主义的代表。他将存在哲学与沙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他为精神病学的科学发展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的哲学作品对宗教哲学、历史哲学和跨文化哲学影响颇深。 敏敏郡主这篇文章不是介绍雅思培哲学思想的贡献，而是集中讲他怎样对待爱情和家庭的态度，并从这里引申到他的哲学理念。 1907年，24岁的雅思培结识了盖特鲁·迈尔，两个人在1910年结婚。雅思培是雅利安人，而盖特鲁是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执行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政策。盖特鲁因为和雅思培的夫妻关系，所以能够幸存，但是他的犹太人身份亦都拖累了雅思培，令到他失去了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的教职。盖特鲁亦都随时有被送到波兰集中营的危险。 盖特鲁要求雅思培放弃自己，但雅思培说，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係咪即係好似報章消息所講，入去餐飲處所嘅食客可能都要最少打一針先得咧？咁咁啊，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喺回應嘅時候都話提到需要研究呢一啲嘅疫苗氣泡或者疫苗護照嘅措施，要探討要研究。咁佢亦都提到咧，要做呢啲嘅目的咧係有兩個嘅，第一就係對於市民有保障啦，因為疫苗始終可以減低重症同埋一啲死亡風險；第二就可以令到全個社會有更加強大嘅保護屏障嘅。咁啊，頭先講到呢、這、一個長者都好啦，都可能會好關心啦，就係、是、因為去到一啲食肆都要先打最少一針呢一個嘅消息。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嘅。早晨，陳志玉。 系，早晨，施乐文。 系啊，咁啊，头先都讲到呢一个措施，你觉得对于如果真系限制佢哋一啲长者未打针，唔可以去一啲公共场所，包括食肆等等啦，会唔会都鼓励到佢哋打针咧？ 喺安老院舍嘅长者咧，就其实喺呢一段时间外出嘅机会就唔多嘅，咁、所以呢一个措施疫苗护照咧。的而且確係對居住喺社區入面嘅一啲長者啦，佢哋嘅出行啦，同埋生活係會帶來好多不便同埋限制嘅。 嗯， 咁所以呢個都會有一定影響嘅對老人家。 即係所以你唔好講院舍嘅長者，你講緊社區入面嘅長者咧，就覺得應該係有足夠誘因令到佢哋打針，係咪咁嘅意思？ 喺社區嘅長者，當然而家嗰個疫苗接種率係仍然需要提高啦。咁好多長者可能個心態上邊都係有一個即係冇個迫切性需要去接種嘅。咁但係如果有一啲措施係對佢哋生活構成一啲不便嘅話咧，我相信有一部分嘅長者咧，其實都會係重新考慮嗰個疫苗接種嘅安排咯。 嗯，你觉得而家啲长者唔打，头先讲紧社区嗰啲长者未必打针住，系因为冇个迫切性，系咪主要系呢个考虑，定系佢哋嘅考虑系啲乜嘢？同埋之前就话可能一啲资讯未必好清晰啦，咁但系而家过咗一段时间，亦都好多专家中间系有解释过，其实有冇解决到或者减少到一啲长者嘅疑虑咧？ 有部分嘅長者始終對疫苗嘅接種都有一定嘅誤解喺度，即係先入為主嘅因素啦，即係最初嗰陣時，即係好多信息俾到佢哋就一啲健康有慢性疾病嘅長者咧係唔適宜接種嘅，同埋疫苗接種亦都有嗰個副作用啊，同埋嗰個安全性嘅問題，咁呢啲先入為主嘅信息對老人家嚟講咧，係構成一定嘅影響，咁所以佢哋其實都有好多疑慮嘅，究竟自己適唔適合？咁所以喺嗰個安排上邊嚟講，如果可以盡量透過一啲健康嘅講座，令到啲醫護人員可以直接同個老人家去溝通，我相信對於提高嗰個接種率係個幫助會大啲咯。 嗯，而家喺院舍嚟讲咧，社区以外啦，院舍入边嘅长者接种率系几多？同埋都系咪仲系咁低？有冇见到呢段时间系慢慢提升？有冇咁嘅趋势咧？ 院舍嗰个长者嘅接种率其实都慢慢喺度增加紧嘅，因为而家喺政府推行紧嘅一个措施咧，就系主动去评估入住安老院舍长者嗰个健康嘅情况，咁希望去筛选出嚟，就话而家未接种疫苗嘅老人家有几多人咧系适合接种疫苗嘅。咁呢個主動評估嘅安排咧，亦都會配合一啲健康講座嘅，即係令到一啲長者嘅家人啦，可能佢哋對於疫苗方面亦都有一啲即係疑慮或者係唔放心嘅地方咧，可以直接同醫生方面有一個溝通啦。咁喺呢一個計劃底下咧，我哋都見到即係老人家接種疫苗嗰個人數係增加緊嘅。嗱緊嘅話咧，我哋都會即係希望呢一個評估完成之後咧，就喺家人唔反對嘅情況底下啦，就安老院舍嘅長者啦，可以陸陸續續即係接種呢個疫苗咯。 呢、這個計劃而家係唔係淨係先導噶嘛？係全部嘅院舍都係會做，就係喺一啲嘅家屬唔反對嘅情況下都會接種，係咪咁？同埋接種係咪淨係一劑疫苗定係兩劑疫苗都有 嘅？冇錯嘅，而家呢個計劃係開始推行緊嘅啦，全港性嘅院舍咧，其實都做緊呢一個評估嘅。咁喺安老院舍嗰個長者接種疫苗方面咧，而家主要都係接種科興為主啦。咁而 當然有部分的家人，如果他是有一個即是、希望有一個選擇的話，其實在安排上面都不困難的，在現有的機制底下。最主要是家人即是都相信醫生那個評估，盡快即是令到長者可以接種到這個疫苗。 還有什麼方法呢，令到院舍的長者的接種率是再提升的話？ 老人家其實都是很長的時間都沒有跟社區接觸啦，咁亦都接近兩年的時間很少機會有外出的。咁我哋都對而家呢一個情況咧，即係疫情係有咁多住喺院舍入邊嘅長者未接種疫苗，有好大嘅擔憂喺度。呢、這個擔憂嚟講咧，亦都係好現實去睇嘅，即係我哋係咪可以永遠維持一個咁安全嘅環境咧？咁、如果社區再度爆發嘅話咧，即係對未接種疫苗嘅長者係相當危險嘅一件事。咁、所以呢、這、一個都希望即係家人係明白到有嗰個危機感同埋危機意識。即系去安排长者去接种个疫苗咯。 OK， 唔该晒陈志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志玉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啦，同我哋讲到院舍而家接种率啦，都讲到话如果真系限制一啲嘅市民要一定要打一针先可以去到一啲公众场所，包括食肆等等，会唔会影响到长者咧？头先都讲到一啲睇法噶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冼女士，早晨。 系早晨，你好。 系，请讲。 系，我打咗科兴，打咗两针，第二针之后咧。我就啲舊病復發，就即係啲神經線啊，影響曬我啲神經線啦，就影響曬我好多舊病，好似擴大咗咁樣，一次過咁爆出嚟，係好辛苦。 嗯，但點知道係因為打咗針而導致嗰個復發嘅？係睇咗醫生講。 睇醫生，睇醫生，佢 check 咧就我已經入過，都入過醫院，入過城咁 check 過咧，咁佢淨係話你啲老毛病。嗰咩啫？咁佢话系影响晒啲神经线啫。咁佢又冇证实，咁即系直接咁讲咯。佢净系话冇乜问题嘅，你食啲药啦，咁样咯。咁我而家就长期食嗰啲药咯，变咗系即系食好多粒咯，变咗。 你呢啲情况使唔使好似话有个机制去情报，因为打针导致嘅问题，定系医生会帮你去搞？你我睇下医生噶嘛，因为系咯。 系啊，但系冇地方。俾我即系情报呢啲咁嘅情面， okay， 或者我哋即系读书方面少啊，即系啲嗰咩都即系我哋理解能力又差啦，咁样。但系医生嗰度就交晒俾政府医生噶啦，咁我都有同佢讲，即系我系影响到我咧，即系而家就点讲啊？而家就嚟咧都觉得自己嘅人好似退化咗好多咁样。 OK，OK， 加速咗退化。 OK。唔该晒，冼女士，多谢。咁啊，佢又讲到自己打科兴两针之后嘅一啲身体嘅情况嘅。佢话自己睇过医生啦，咁就系有一啲旧病复发嘅情况嘅。另外头先讲到咧系呢一个嘅计划咧喺院舍嗰度嘅，就系、一个新冠疫苗健康讲座嘅先导计划，咁就系为一啲合适或者以及唔反对接种嘅院友咧打疫苗嘅。咁嗱，见到社署都有个回复嘅，就话十间参与呢个先导计划嘅院舍嘅到诊注册医生咧已经完成院友嘅健康评估，并且为有需要嘅院友同家属提供一个咨询服务，已经为大约400名获确认合适接种的院友在院舍接种了科兴疫苗，亦都说院友并没有不适，有提到这样的情况。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都差不多了，明天再跟大家见面，拜拜。